哥嫂的事离婚给了方青云一些新的启发。方青云正低着头看着哥嫂的这份事离婚协议书。夫妻分居期间，可互不为对方尽夫妻生活义务，也不得干涉各自生活的自由。在夫妻分居期间，各自所得的所有收益归各自所有，互不为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自的父母应由各自抚养，所产生的费用由各自承担。现夫妻共有住房可由女方居住，没有住房的男方要自行解决。 行了行了行了，你看就看吧，念那么大声音干什么？ 哎，哥，这分居期间，夫妻双方均不得干涉对方的工作与社交的自由。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假如嫂子一不小心交了个男朋友，你也不能干涉，是吗？ 嗯，是这意思。 那反过来说，如果你交了个女朋友，嫂子也不能干涉，是吗？ 用你嫂子的话来说呀，我跟她现在已然就是离婚的状态了。 哥，你可千万不能犯糊涂，嫂子好不容易给你这个机会，你可不能…… 我不会的。 谁知道呢？别说嫂子了，现在连我都不相信你了。 哎，在你眼里我就那么不堪呢？ 我这是在提醒你，哥，你真的不能再犯错了。是，这协议上确实写着夫妻双方均不得干涉对方的工作与社交的自由，可是在法律上你们还是夫妻啊。再说了，你们是试着离婚，试验的试呗，目的就是为了挽救这段婚姻，对吧？哥，你可不能背道而驰。 行行，知道知道。你看你什么时候也变那么啰嗦了？啊，对了，你回哈尔滨之后啊，也给我注意点啊。你要不是不想生二胎，就好好跟人家沟通，别再任性了。 嗯，我也知道了。方青云放下协议，看了看表，哎呦，哥，我该走了，爸妈那边就拜托给你了。 说的好像你什么时候真的管过他们似的。 方青云红着脸，我这不也是身不由己吗？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打死我也不会嫁那么远呢。 好了，路是你自己选的，你当初是怎么说的？说你跪着也得把它走完喽。况且啊，我那妹夫对你就算不错了，还有你那公婆啊，也都很算直爽善良。你看啊，就这次你这么闹着回了娘家，要不是妈打电话给他们，他们也都不说，也都没到妈那儿去告状，那就是不想把事情闹大呀，这是给你面子啊。二胎你不想生，好好说就行。你不想啊，他们真的还能逼你吗？ 哎呀，你怎么比我还啰嗦呀？ 你听到没有啊？ 我听到了。 哎，另外啊，可以的话，今年过年把全家都带回来啊，让两边的爸妈一起热热闹闹的过个年。你们来回这机票啊，我全包了。 来过年可以，干嘛要你报销机票啊？不要，不就开了个小破公司吗？你还真把自己当土豪了？ 你什么话呀？这是。 行了，我走了。保重吧，哥啊！方青云站起来，傲娇地甩甩头。海丽还是头一次穿的正装，以往在超市做导购倒是有制服，红红绿绿的，尺码也总是不对，毫无美感可言。后来到旧时光咖啡馆，穿着较为随意 ，T 恤和牛仔裤是日常。像今天这样穿着衬衫和包裙还是头一次。衣服是周宁静给海丽选的，海丽肤色偏黑，这份裸粉色的衬衫让她增色不少。包裙是深灰色的，及膝，肉色丝袜，粗高跟鞋是黑色的，衬衫塞进包裙，紧实的腰部盈盈一握，上围却很是傲人，合体的包裙又极巧妙地勾勒出了海丽的臀部曲线。 要不是这套衣服，周宁静竟不知道海丽还有这样的身段。当然，海丽自己也不知道。对镜自照，海丽拢了拢短发，顺手拿过米色呢子大衣，又搭了一条亮色围巾，这才拎上包准备出门。这是海丽第一天上班，可千万不能迟到。海丽刚刚到停车场，还没有来得及上车，就接到了小南的电话。 海丽姐，江湖救急啊。 哟，怎么了小南，出什么事儿了？ 海丽姐，咖啡馆这边出乱子了，你赶紧回来一趟吧。 啊，可是我今天啊，好，我马上就过来。 原来呀，咖啡馆接了个生日趴的单子，本就人手不够，负责外联的明航却一直没有出现，小南也没有联系到他。小南急得没了主意，恨不得伸出无数只双手来，这才给海丽打的电话。海丽赶到咖啡馆的时候，小南忙得脚不沾地了，临时请的几个学生工愣头愣脑的，加之对咖啡馆的工作还不熟悉，只是在这儿添乱。 小南看到海丽都快哭出来了。 海丽姐，你可算来了。 明航呢？ 联系不上啊。不管他了，你来了就行。那这个趴我们这边只负责饮品和甜品，其他餐食是另外一家餐厅订的，还有花束是毛巾他们店里负责的，可是客户要求的郁金香毛巾这边偏偏没有。你看这哎呀，行了，你先去准备别的，这些事儿交给我了。 海丽脱了大衣随手一扔，小南睁大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海丽。 看我干嘛？赶紧去忙啊。哎， 小南笑着跑开了。 明航家看起来一片狼藉，明航的手机静静地躺在地上，家中空无一人，手机仍然在响，屏幕显示海丽来电。街道一辆救护车疾驰而过，车内坐着慌乱的明航和他的母亲刘素芝，躺着的是他的父亲明远。 茂城新天地周宁静办公室，周宁静推开门，看到麦克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周宁静不自觉地关上了门，两人对视。 麦克倒是很淡定，微笑着说：我在这等你半天了。 哦，我刚才和他们在讨论一个方案，培训的事儿。 知道，我当然知道。 麦克，周宁静不知道麦克为什么会在这儿，他想干什么？周宁静靠着门，神色略有些慌张。 麦克疾步走过来，一伸手压到了门上， 一个尴尬的壁咚姿势。周宁静低着头：“ 麦克，别这样。” 宁静，我…… 麦克的声音有些低沉，呼吸出的热气在周宁静的耳边撩拨着。周宁静一下子钻出了麦克的手臂，往后退，一路退，退到另一侧墙角，甚至他还抓起了墙角花架上的一把喷水壶。 麦克没有再往前走，他无奈地一笑：你放心，我什么都不会干，我是来告诉你，我要调回总部了。 什么？ 调回总部了？也就是说，你马上会有一个新上司了。 什么时候下的调令？我怎么不知道？说这话的时候，周宁静徐徐放下手中的喷水壶。 总部那边一直在征求我的意见，做我的工作。之前是我坚持要留在茂城的，可是我似乎没有坚持下去的意义了。 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又何必问我呢？其实我早晚都是要回北京的。 你没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的。 我以为你至少还要待两年。 你以为我还以为你会跟我一起走呢，可见我太自以为是了。 周宁静沉默着。 是啊，你的梦醒了，我的呢也是。宁静，希望你能得到你想要的那种生活。 你什么时候走？ 下个月。不过从明天开始我会先去休个年假，大概半个月吧。半个月之后你的新上司也该到了，我再回来跟他交接工作。麦克说完转身拉开了门，头也不回地走了。 周宁静愣在墙角，看着麦克穿过走道，直到麦克彻底消失在他的视线。 王翠心理诊所病人陆泽熙来访了，这次他似乎放松了许多，整个人的状态都大不一样了。 王翠笑道：啊，看来那个女孩对你的影响很大哦。 陆泽熙点着头说：不知道为什么呀，有她在身边我总是特别的踏实。潘玉离开之后呢，我几乎就没有睡过一个整觉，即便睡着也是梦魇不断呢。我以为自己不会再对谁动心了，因为我知道动心的代价。哎，王医生，可现在我确实能睡着了。可是啊，我又开始害怕清醒了，总觉得睁开眼睛默默就会消失。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可是又痛恨这种感觉。哎，王医生，你说我这个病它是不是变异了呀？ 患得患失，呵呵，很正常，恋爱嘛都是这样。 哦，我想跟默默结婚。对，我要娶她。 听从内心是好事，默默是个幸运的人，你也是。 我原本不是，遇到他之后我才是。嗯，王医生，我准备向默默求婚了。 恭喜。 一架飞机从上空划过了，方志远抬头看了很久，这才转身离开了候机厅。有个戴墨镜的女人经过了他的身边，女人推着行李车，车上还坐着个小男孩。方志远扭过脸看，觉得这个女人有点面熟。女人透过了墨镜，同时也在打量着方志远。方志远诧异极了：你怎么回来了？ 你好，志远。女人摘下墨镜，墨镜后是一张妩媚娇俏的脸。女人低着头看着一个小男孩说：宝宝，叫人呢？ 叔叔好。 小男孩一脸稚气。 方志远只觉得浑身一冷。方志远离开了机场，并没有去公司，而是到了西亚整形医院。陆泽熙正翻看着旅行社的宣传资料，抬眼对方志远说：哎，来正好啊，帮我参谋一下。方志远坐下说：参谋什么呀？我要结婚了。什么？你要结婚了？是啊，我呀打算向默默求婚了。这结婚不得度蜜月啊？哎，我这正选地方呢。哎，你觉得这个欧洲十国怎么样啊？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瑞士、德国、卢森堡。不是，我说陆泽熙啊，你们想一出是一出啊。哎，可不是啊，我跟默默呢是情投意合，我们谁也离不开谁。在公司里嘛，我们俩是合伙人，回到家那是恩恩爱爱的小两口。哎，你不觉得很完美吗？可什么呀？可是你有意见呢？我能有什么意见？我当然没意见。老陆，我就问你， 你真的想清楚了吗？ 那当然了，我又不是一时的冲动。 我问你啊，假设啊，这是假设，假设有一些别的什么突发的状况，也改变不了你的这个决定吗？ 什么呀？什么突发状况？你说什么呢？乌鸦嘴！没什么事情能够改变我的决定，你就放心吧。 方志远欲言又止，杜德奇站起来说：“啊，对了，你找我有事儿啊？”“没有，没事儿啊，我就是路过，公司那边事儿挺多，啊，我得先走了。”“哦，找着新办公楼了？”“找着了，过几天就搬。”“哎，行。”有什么要帮忙的，这事儿啊，我知道。你呀、啊，哎，你还是先忙你这个终生大事吧。 方志远出了西亚，心里边还在犹豫。其实，他之前在机场遇到的女人是潘瑜，陆泽熙的前妻。潘瑜突然带着他和田凯的孩子回某城，是来找田凯的，还是来找陆泽熙的呢？要是找田凯的，什么事情都没有，爱怎么找就怎么找，和陆泽熙是没有关系的。和他方志远呢，更是趴杆子打不着。可是潘瑜要是冲着陆泽熙回来的，那情况可就完全不一样了。本来呢，方志远是想把这个事情告诉陆泽熙的，可是看陆泽熙正在兴头上，正琢磨着向默默求婚，连去哪儿度蜜月都想好了，这个时候要是突然说起了潘瑜，那怎么想都不对劲儿啊。 话说这潘瑜自从和田凯离婚之后，带着他们的孩子叮当在苏州很是过了些悠闲自在的生活。悠闲归悠闲，自在归自在，日子长了难免觉得内心空虚。潘瑜也试过出门上班，儿子叮当则由他父母带着。叮当三岁，上了幼儿园以后就算是个小大人了，成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他不理解父母为什么会离婚，也迫切需要父爱，因为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都有爸爸。一直养尊处优没上过班的潘瑜，对于那份月薪5000的小职员工作没什么兴趣，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加上叮当又各种给他出难题，嚷嚷着要爸爸。父母这边呢，日子长了和潘瑜总归会产生一些摩擦，再有亲戚朋友的揣测，在背后各种说闲话，那潘瑜怎么又离婚了？被那个富二代给踹了？这可都离2次婚了。哎，要不怎么说红颜薄命呢？说什么的都有。潘瑜慢慢发现，他不能再这么生活下去了。他的脑子里跳出的第一个名字就是陆泽熙，大写加粗的那种。陆泽熙不是说了吗？他会帮助潘瑜，现在他潘瑜需要帮助了，陆泽熙不会袖手旁观吧？况且这些年潘瑜爱着的人只有陆泽熙，陆泽熙也是啊。是潘瑜是抛弃过陆泽熙，是对不起他，可是只要感情在，这些都不成问题。再说了，陆泽熙早就原谅潘瑜了，不是吗？可是就这样冲去找陆泽熙，那好像也不太合适吧。这个节骨眼上，潘云以前的一个做微商的朋友联系到他，说自己最近在做一款化妆品，正缺人手，要潘云回某城去帮忙。经过一番细思量，潘云便带着叮当回到了某城。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唐婚》。 我记得， 我快忘了。

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 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叔， 至叔， 幸福， 幸福， 上下求，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动爱欲执念的深海。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潘宇回到了卯城，但是陆泽熙这边还是蒙在鼓里。他准备了钻戒，还事先安排了求婚的排场，恨不得给默默最好的。 默默虽然察觉到陆泽熙异样，可是他怎么会想到陆泽熙憋着一个大招，正准备杀他个措手不及呢？默默回卯城和陆泽熙恋爱，其实也没想太多，也没想太远，大概也正是因为这样，默默才有勇气放飞自己，豁出去潇洒一次。默默甚至能够想见，他会跟陆泽熙的历任女友一样，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一拍两散，然后消失在陆泽熙的生活里，只求曾经拥有，不求天长地久。这就是默默对这段感情的期许。当然他无限约等于没有期许。 可陆泽熙哪知道这些呀，正卯着劲儿筹备给他大的惊喜呢。陆泽熙都想好了，求婚就安排在卯城新天地门口的大广场，巨型的 LED 显示屏，鲜花蜡烛气球，怎么热闹怎么来吧。光是想想陆泽熙就已经激动万分了，恨不得那天早点到。父亲明远病情恶化了，明航连广告公司的工作都顾不上了，更不要提旧时光咖啡馆那档子事情了。小南呢，家里那边催着他回去举行婚礼，新的员工各种业务又不熟练，每每遇到了事情还得求助海丽。海丽没有多想，又觉得咖啡馆的事情自己是义不容辞的，一下班就过去帮忙。 新公司这边海丽也还在熟悉，公司倒是不错，也挺有前景，但是办公室政治那一套海丽委实看不惯，一到公司就有人逼着她站队。海丽本想大展拳脚，却发现大多数人的心思都不在工作上，分分钟都在上演宫斗剧。但工作是明航介绍的，总不能撂挑子吧，他只好硬着头皮强撑着。海丽想起自己在净水寺求的签，上面写着梧桐叶落秋江暮，行客归程去似云，谢得天公高着力，顺风传载保真归。一想到这儿他就觉得好笑，哪来的顺风啊，我这一路这不全赶上逆风了吗？ 这一天，小南正式离职，未婚夫驱车来接，两个人腻腻歪歪的，一分钟都不想在卯城多待了，马上就要回老家。年轻真好，说风就来雨。他们这就要和明航、海丽作别了。送走了他们俩，明航说自己要去医院，海丽也没多想，说了一句：“哦，对了，我也想去医院看看伯父。”这确实海丽的真心话，和明航怎么也算是朋友，如今明远病入膏肓，怎么也该去探望一番的。 明航带着海丽到了医院，除了欧一美，明航还真没带过别的异性朋友来过。母亲刘素芝一看到了海丽，只觉得眼熟，一时便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明航解释说：“啊，海丽啊，原来就在我们那咖啡馆上班，你见过她，这不奇怪。” 刘素芝一边挠着头，一边说：“不对不对，我从来没有去过咖啡馆，这个姑娘我真的见过的。让我再想想啊，我再……” 别想了，你看你。海丽就那站着呢，你要这样你太那什么了你。 刘素芝尴尬一笑，握住海丽的手。啊，海丽是吧，海丽你别见怪啊，我这个人呢忘性大。海丽心想，咱俩能没见过吗？有一年我和老八还到你们家给你们拜过年呢。但是海丽瞥了明航一眼，见明航神色紧张，一脸的无措，便只好转对刘素芝说：“啊，伯母，我呀长着一副大众脸，您觉得面熟，这不奇怪。”“嗯，什么大众脸呀，伯母觉得你长得挺好看的，眉清目秀的。你看啊，你这身材又好，哎呦哎呦，就是太瘦了。你呢，你这手腕细的呀，你可千万别学人家减肥啊，人呐，别的都是次要的，重要的就是健健康康，平平安安。你看你伯父啊，哎。”“ 妈，你又来了。” 中途明航被医生叫走，刘素芝拉着海丽坐下，各种盘问。一听说海丽单身，更了不得了，从年龄、职业一路问到了家庭情况。海丽说：“伯母，我的单身和明航的单身不一样。”“哎，怎么不一样啊？不都是单身狗吗？对吧？你们年轻人都喜欢这么说，单身狗，单身狗的。我也学会了，要想不当这单身狗也很简单呀，早点结婚不就得了？这婚姻呐，对人还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女人。伯母，我这单身狗，我结过婚的。”刘素芝愣了一下，眨巴眨巴眼，看着还怪可爱的。“哎呦，闺女啊，这都什么年代了，离过婚不可耻啊。”海丽倒是极意外刘素芝的反应。刘素芝又说：“啊，那孩子多大了？跟你还是跟他呀？”“孩子？伯母，我没孩子。”“没孩子呀？没孩子就更好了。当然了，伯母也不是介意你带着孩子，就是吧，我怕明航不懂得和孩子相处，后妈难当，对吧？啊，后爸也不好当。伯母，您误会了，我和明航只是普通的朋友。我……哎，别普通了啊！你们呢？我看……” 明航走进来了。“哎，你们在说什么呢？” 海丽笑着站起来说：“啊，呵呵，没什么啊，我还有事儿，也该走了。伯母，我下次再来看伯父。”刘素芝眼一红，指了指躺在床上昏迷着的明远：“啊， 他要是知道还有这一天，怎么也会撑下去的。 明航低着头说：“妈， 伯父一定会好起来的，伯母，您放心吧。哎，好不好的，那还得看你们，看你们，你们呢，抓紧时间啊，把事儿办了。” 妈，你说的都什么呀？明航拉起海丽就往外走。 医院小花园，海丽和明航并排站着，两个人走出病房的时候一直拉着手，直到上一秒才发现才松开。海丽低头看着鞋尖儿，脸颊微微发红。 海丽，我妈的话那个千万别放心上，我爸这种情况都恨不得满大街上随便找一女孩就来给她当儿媳妇儿，见个女的吧，他就觉得对方就是我女朋友，我真也是醉了。我 海丽抬起下巴，是啊，我和你妈从大街上随便抓回来的女孩也没什么差别吧。 哎，我可不是这意思啊，你当然跟他们不一样。 哦， 嗨，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每个女孩都不一样。我说这什么呀？我明航本来就不好意思，这下更尴尬了。 是我不好，今天我不该来医院的，我不来这儿，伯母呢也不会误会了。哎，你可千万别怪我啊！ 你是好意，我赶动都来不及，我怎么能怪你呢？ 不过明航，看伯父这种情况，伯母着急，我能够理解，不就是个小误会吗？我不介意，真的。 哎，啊对了，你那边工作怎么样？ 工作 啊，还顺心吗？ 挺好的。那咖啡馆这边呢，你是怎么想的？小南这么一走，伯父的身体状况又这样，你顶得住吗？ 嗨，你不说还好，你说呀我倒是真犯愁了。是新来那俩员工好像也没再尽心尽力呀，想再找你跟小南这样的也不可能了。哎，实在不行啊，就暂时停业吧。可是这个咖啡馆我是从安文手里接过来的，要是停业了，总觉得对不住他，这不我这正为难呢吗？ 海丽犹豫了一会儿才说：“哎，明航，我有个想法。 嗯， 要不你把这咖啡馆转给我吧？ 啊？ 跟你说实话，我刚才跟你说工作顺心，我那都是骗你的。”就你那同学对我倒是挺好的，是我自己不争气，似乎总打不起精神来，我也很难融进那里的公司文化。 明白了，还是适应不了。 我也就是个建议啊，想着你反正没有时间打理那个咖啡馆，那还不如我接手呢。你呢，索性撒开手，别管咖啡馆的事儿了，行吗？海丽停顿了一会儿，压低声音，像是说给自己听的。要是这样，我也省得躲着你了。 你说什么？ 我说你索性撒开手，别管咖啡馆的事儿了。 不是，你后边那句，什么什么躲着我？ 海丽的脸更红了，别过头。你好好考虑一下吧。你真要撒不开手，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行吗？ 我撒不开手的岂止是咖啡馆啊。明航的声音也变得很轻， 但一字一句海丽全都听在了心里。海丽扭头，两个人四目相对，却又只是沉默。 沉默了一会儿，明航才说：要不让我再考虑几天吧。哎，快新年了吧。 是，马上就圣诞了， 真希望我爸爸能够撑过今年。哎呀，说起真惭愧啊，自打工作之后啊，我就没跟他一起过过春节。当时还觉得自己特洒脱呢，心里特没有羁绊呢，好男儿志在四方呢，就算死也要死在北京。我还为这事儿洋洋得意呢。我， 哎，你乐观点啊，你乐观了，伯母才能安心。 哎，我会。 我知道你会的。 周宁静和方志远的试离婚生活似乎一切顺利。试离婚后的第一个周末，两个人因为孩子终究避不开见面了。游乐园里，方舟子一手拉着爸爸，一手拉着妈妈，嚷嚷着要去玩淘气堡，孩子高兴极了。护着方舟子进了淘气堡，方志远和周宁静就站在外面等。方志远不想冷场，跑去买了几瓶水，拧开了瓶盖递给了周宁静。 周宁静看起来有些心不在焉，他没接住瓶子，水便洒了一地。 见他神色恍惚，方志远忍不住说，怎么身体不舒服啊？ 啊，最近工作忙。确实，自从麦克休假，周宁静的工作量就比之前翻了好几倍。周宁静既没看到什么调令，也没有打听到新上司是谁。当然，他更关心的是麦克会调到总部哪个位置，是平调还是高升。最后还是周宁静的助理小王把自己在茶水间听来的关于麦克的八卦拼拼凑凑的传给了周宁静。据说总部根本没有打算调走麦克，是麦克自己要求的。他这个要求让总部那边很是被动。按照他们的计划，麦克至少还要在卯城再待一年。小王吞吞吐吐地说，周总监，我还听到一些别的，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哦，还听到什么呀？说是总部那边要派人来调查他。调查麦克？莫名其妙嘛。谁说的？客服部传出来的。你也知道，客服部的徐总监她老公就在总部的人力资源部，他说的话大家都信。那为什么要调查麦克呀？小王不敢往下说了，躲躲闪闪。周宁静摇了摇头，很是焦躁。哎呀，有什么就说什么嘛，话都说到一半了，你是想憋死我呀？小王还是沉默。周宁静一惊，豁地站了起来。啊，难不成和我有关系？小王又是点头又是摇头。也不是，也不只是你的事儿。快说呀。说麦克滥用职权，好像和他提拔你的事有关，另外还牵扯进了什么受贿的事。只见一层冷汗从周宁静额头上冒出，周宁静攥紧了手。怎么会这样？我猜一定是有人在背后使什么阴招了。周总监，怎么办呢？ 怎么办？我…… 周宁静努力让自己平和下来，正色道，小王，你到公司也有些日子了吧？我能信任你吗？周宁静问罢苦笑。哈，真没想到我周宁静在这个公司待了那么多年，到最后能够信任的人居然是一个连试用期都还没有过的实习生。小王高声地说道，周总监，你可以信任我的，我知道你对我好，麦克对我也好，我们三个人是同一个阵线的，你们好了我往后才能好，你们要是不会不会，一定会好的。小王滑稽的样子让周宁静哭笑不得，他示意小王坐下，这才说，是啊，大家都知道我器重你，我要是混得不好那也会连累你，对吧？周总监，你就告诉我吧，接下来我能干点什么吧？咱们不能什么都不干呢，对吧？依我看， 我们还真的就什么都不干才是上策。该上班上班，该下班下班，一切如常。 啊， 现在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了，我们就慌了，那不是更让人家起疑心了吗？明明没事儿，倒变成有事儿了。小王怯怯地问，麦克那边还是联系不上吗？这段时间麦克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所以小王才有这样的问话。要是麦克那边真是出了像你说的那么大的事儿，就算是联系到了他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呢，只管做好自己手头上的工作，静观其变。 也只能这样了。 是啊，也只能这样了。 宁静，你在想什么呢？是方志远的声音。 周宁静抬起头，冬日午后刺眼的阳光让他有些头晕目眩。哦，没什么。周宁静有气无力的。 宁静，虽然现在咱们都那什么了，可是我们还是朋友吧。你要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跟我说，要是我能帮助的话。 谁也帮不了我。好了，我们走吧，周子玩了一圈了，也该回家了。 圣诞前夕，方志远的公司乔迁了，新的办公楼离某城新天地不远，足有200多平米，租金本来挺高的，绝不是方志远现阶段能够承受的。不过叶枫一张巧嘴，愣是把房租压下了一成，还和房东签了5年内不涨价的租约。方志远呢，确实喜欢这套房子，它位于16层，朝南，空间又大，办公室、会议室、会客室一应俱全，而且是精装修，连办公家具都是现成的，于是就咬咬牙租下来了。 乔迁这一天，毛俊送了一堆花篮过来，每个花篮上都写着贺语和名字。叶枫一一看着，看到周宁静三个字，一时扎眼。 听众朋友，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婚》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87.6，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最美的颜色》。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平安演唱。 岁月的蹉跎点燃沉默的山色，像祖先的寂寞，用肩膀承担重责。这一抹春色映照风雨的萧瑟，赐福杯的星火用双手开辟仙河。生死的漩涡往来命运的颠簸，如跃动的脉搏跟随内心的选择，我来着。热的星火，太阳下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国泰民安》，吴立群作词，徐梦雅作曲，雷佳演唱。 说了那么多，你能明白吗？不是要反抗，只是要你看。